批民众到超市购买日用品和食品，货品被抢购一空。当地最大连锁超市宣布每人限买四包厕纸，并要求生产商提高产量。报道话，悉尼有超市出现混乱情况，职员报警求助，当局其后封锁厕纸的货架。总理莫里森话，已经同超市商讨增加供应，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广东内陆下昼嘅气温较寻日低六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能见度较低。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朝早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2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3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51.35元跌1.2元，中国平安87元跌5元，阿里巴巴202.2元跌1元，建设银行6.41元跌4仙，盈富基金26.55元跌5仙，友邦保险75.05元跌4.5元，融创中国46.45元升1.95元，中芯国际14.7元跌4毫，平安好医生75.8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9.936，瑞士法郎8.132，澳元5.139，加元5.819，新西兰元4.891，欧元8.66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0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5,16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93美元，卖出1,63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大家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宝麒利街中线嘅意外啦，清咗场啦。咁但系后些少，就系喺同一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卫理道嘅快线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咧车龙都仲系喺度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富荣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喺渡船街天桥接近富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在海丰园。观塘那边应该是说九龙方面在观塘道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慢驶的。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东铁线的马场站、罗湖站和落马洲站都是关闭的，而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而家出面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另外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灵一点，健康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刘美娟。我哋今次面对呢个疫情，令到大家都好困扰。虽然我哋唔能够完全可以改变呢个事实，我哋要保护我哋嘅身体，但系我哋嘅心灵都唔好唔记得。所以我会同自己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逆境自强，加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正令一点，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咧会同大家继续倾一啲咧，就系大家关心嘅热门话题咧。咁第一个钟头咧会倾下关于铁路嘅。咁啊，关于铁路嗰方面咧，就首先第一件咧就系关于个沙中线嘅超支啦。咁啊，立法会就沙中线嘅工程咧就已经核准咗一个806亿嘅款项噶啦。咁啊，最近咧就要申请一个追加101亿嘅拨款啦。咁而政府亦都系同呢个港铁咧就起一个13.7亿嘅额外管理费方面出现咗一个增持嘅，咁喺呢个文件里面显示咧，就港铁咧继续要收咧呢个13.7亿嘅管理费，但政府咧就坚决系拒绝嘅。咁啊，陈帆局长咧仲话咧系不会支付一分一毫啊。咁啊，到底呢件事会点发展咧？咁甚至有啲人预计咧，喂会唔会打官司嘅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另一件关于即系铁路嘅事咧，就系关于港铁嘅出轨啦。咁啊，大家仲记得咧，旧年嘅9月17号早上咧，8:29咁一列开往红磡站嘅东铁线列车咧，驶入月台之前咧，其中三卡咧就突然间出轨嘅。咁啊，经过一个调查嘅报告之后咧，就显示咗咧，就好多前线嘅维修人员咧，似乎系出现咗个认知不足，同埋有啲情况发现咗之后咧，都冇向到上级汇报嘅。咁啊，有啲议员咧就批评咧，就咁样嘅做法咧，叫做侧过且过嘅态度。咁咧就似乎即系对佢哋嘅批评都相当严厉嘅。咁大家如果对于头先我讲嘅两个题目咧，都关于铁路超支啦，同埋呢个管理方面嘅问题有兴趣咧，打嚟1872311嘅。咁除咗铁路嘅话题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倾下咧，大家知道嗰个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咧，咁香港出现咗一个相当惊人嘅赤字嘅。到咧长远啊，我哋嘅政费收入系可以点样解决咧？咁呢个陈茂波司长曾经倾过咧，就接受访问啊嘛，可能咧不排除开征销售税。咁少少亦都有四位行政会议成员可能会应邀咧喺美国嘅国务院咧就去访问呢个美国嘅。咁呢啲话题咧一阵间都会陆续喺自由风里面倾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亦都可以咧就系如果系有兴趣发表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先听一只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4号。政府今日派两班包机到武汉接载滞留港人返香港。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随行官员翻香港之后，无需隔离检疫。 我哋主要咧都系会停留喺机场嘅范围之内嘅，征询过公共卫生专家嘅意见咧，评估嗰个风险咧，按照翻法例嗰个要求咧，我哋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系会进行嗰个医学监察嘅，唔需要咧系做一个嘅检疫嘅。 一对男同性已婚伴侣，去年以家庭名义申请公屋被房委会拒绝，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裁定他们胜诉。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欢迎裁决。 我希望房委会咧系唔好提出上诉，系尽快落实法庭嘅裁决。那个法律观点系咁清楚，过去嘅判例亦都咁清楚，再去上诉咧，只系浪费紧金钱。亦都是浪費緊時間。 另一位議員梁美芬就促請政府上訴。 一男一女婚姻的制度一直都是非常爭議，立法會亦都沒有任何機會去討論過。我絕對不贊成由法院他自己去根據他的一些看法就判斷了這個的個案。我再三呼籲香港政府要就著這個判決進行上訴。 下午三点半，本港今日新增两宗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北角福慧精舍佛堂的师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发现咧系确诊阳性嘅，我哋唔知道佢几时开始发病啦，因为佢一直都冇一个，即佢其实系冇病征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跟大家傾緊關於個鐵路嘅問題，我哋先傾一傾咧，想集中傾下關於沙中線嘅超支先。咁按照立法會嘅文件顯示咧，就沙中線呢個工程超支咧，大概係108亿啦。咁政府咧就申請咧101亿嘅追加撥款嘅。咁但係其中咧就13.7亿元嘅額外呢個管理費咧，出現咗一個爭拗啦。咁政府堅決話咧，就係唔會支付呢筆咁樣嘅錢嘅。咁啊，但係港鐵方面嘅態度又點咧？港鐵都冇特別好特別嘅明確回應嘅。咁啊，港鐵嘅行政總裁金澤培咧就曾經有四次被問到個問題咧，只係話咧會再同政府商討嘅啫。咁到底呢個爭持裏邊咧，顯示啲咩問題咧？係咪港鐵嘅管理嗰方面出咗好大嘅問題咧？或者到底呢筆咁嘅管理費出現個爭持，最後嘅結果係點咧？咁我哋會同一啲相關嘅議員會傾嘅。咁大家都歡迎你打電話入嚟咧，係1872311同自由風講下你嘅意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啊，譚文豪啦。譚文豪，你好。 係你好。 譚文豪，係啊，我諗啱我哋講緊就係沙中線超支呢個話題啦。咁啊，公民黨嗰邊係點樣睇嘅？即、就、係、是、對於今次呢個申請撥款同埋關於嗰個出現爭拗嗰個13.7亿嘅額外管理費啊？ 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公民党系唔会支持呢个拨款嘅，无论你讲13亿几啊，定系讲紧呢一个嘅，头先你讲嘅整体嘅拨款系都唔会支持嘅。 嗯，个理据系点解啊？即系你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啊？ 咁其实好简单啦，即系呢一个嘅沙中线，由始至终去到而家，亦都系红磡站啊等等，亦都导致到咧呢一个嘅沙中线咧，我哋睇到嗰个超支系。港鐵一手造成，咁如果呢一個係港鐵一手造成嘅話，咁點解係要納税人嚟找數呢？喺過往實在出現太多啦，呢一類嘅事件，即係話已經起咗啦，或者起到一半啦，咁你係咪唔埋埋單啦？呢一種嘅洗濕你個頭，跟住最後要你埋單咧，呢一個做法過往一直都係咁樣做，但係今次我哋係明確見到責任喺呢一個嘅港鐵身上，咁點解要香港人埋單？同埋港鐵好興嘅，即係當有順風順水嘅時候咧，佢要加價咧，咁佢一定會話自己係上市公司嚟嘅，要照顧股東利益。 嗯， 轉個頭咧，一啲咁嘅事件咧，佢又會話啊，我哋高人機構嚟嘅，都係服務市民嘅啫，咁大家咧應該咧都係要去支持咁樣，即係佢永遠都係用呢種方法嗱。咁所以咧，我覺得港鐵既然你係一間上市公司嘛，咁香港有邊條法例係保證上市公司一定賺錢嘅？冇噶嘛。咁如果你而家係因為你嘅缺失導致到呢100亿嘅出現嘅話，就你自己食咗佢啦。 嗯，譚文豪，你聽講咗嗰個立場啦，咁但係亦都係個事實、就是，就係即係佢依個超支個咧，就係申請咗依個撥款噶啦。咁同埋咧就工程都已經差唔多即係進行得，即係一路做緊噶啦。咁啊，依件事就唔可能爭持耐噶，即係總會有個解決方法噶，係嘛？咁但係你譬如話係拒絕依個撥款啊，咁你覺得佢哋係點樣做咧？應該係即係全部所有關於啲超支嘅，同埋呢個額外管理費都係應該由港鐵全部佢哋自己承擔翻曬呢筆數。 冇錯，你咪港鐵自己承擔翻咯。咁你咪政府睇翻互相簽嘅文件，究竟有啲乜嘢嘅條例，或者係你會可以引用到啲乜嘢，係要港鐵負責翻咯。好簡單啫嘛。因為你而家講緊係因為你經營不善，你管理不善啊嘛，而導致到呢一啲嘅超支嘛。咁唔係話香港政府就係話唔係香港市民做錯啲咩？唔好忘記，係已經超支過噶咯，之前係。已经拨咗款噶啦，之前只不过拨极你都唔够啊嘛，而家系唔系第一次系追加额外拨款？咁同埋就算今次系拨咗款之后，其实陈凡喺寻日嗰个嘅立法会答问嗰度，佢冇承诺系唔会再超支，佢冇承诺一个封顶噶喎，成件事。 系喺个封顶嗰方面咧，你都提到个封顶啦，即系有议员都提出嘅，即系系咪可以用咁嘅方式，就话咧就你系追加到咁样噶啦。咁如果呢个封顶举个例啊，即系再开会落去，咁港铁话好啦，咁我封顶啦，咁你哋立场系咪又会转咧？会唔会又觉得都可以啦？即系俾佢过啦，今次咁。 咁都系唔得啦，头先讲咗啦，你呢条数系应该港铁自己食翻啊嘛。咁你个责任去到边先嗱？你譬如你话100亿。咁有幾多係港鐵責任？咪再分出嚟釐清咯。有幾多係因為呢個紅磡站嘅施工出錯而導致到往後一啲嘅骨體效應，令到之後有啲嘅工程可能要延誤咗，而呢啲延誤係導致到物價上升、工資上升。咁有幾多係因為咁先？嗱，你而家港鐵攞20億出嚟，你係補鑊啫喎，你就係補翻呢一個嘅紅磡站嘅鑊啫喎。但係因為呢一隻鑊，因為呢只鑊穿咗，而導致到啊～啲送菜啊，留到一地都系嗰啲執手尾嘢咧，嗰啲嘢咁你係咪要去負責先？咁而呢100億裏邊有幾多係屬於呢部分先？ 嗱，譚文豪，我哋睇翻下咧，譬如政府講翻嗰個即係一啲風險項目超支咧，咁就話其中有提到咧，就話宋皇台站工地嘅額外考古工作。同埋咧就係灣仔北與其他工程項目嘅配合，咁我哋睇一睇嗰個宋皇台站先啦。嗱，咁呢一個咧就應該發現到個考古工作個項目啦，即係嗰啲即係古代嘅啲考古有價值嘅東西出咗嚟啦。咁呢個真係睇唔到嘅噃，呢個事實上係。咁呢一個風險因素或者我哋話到預早咁嘅問題，咁而真係要延誤要處理下佢，先至能夠再進行工程嘅。咁樣嘅理由，你覺得上到立法會或者議員嗰方面點睇，或者你覺得接受？ 這個沒問題，我都公開講過啦。如果係因為當其時考古嘅工作而導致嘅延誤，我相信香港市民都明白先。 即係你哋覺得都接受嘅。如果用呢個係一個因素之一，係譚文豪，譚文豪。系啱系啊，啱啊，同倾紧嘅咧就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嘅咁嘅电话，讲讲下咧就突然之间咧就收唔到啊！咁啱啱我哋倾紧嘅咧就话政府咧就系喺啲项目风险项目嘅评估里边咧，就曾经提到咧就系因为系宋皇台个工地啊嘅额外考古工作，因为咧喺一路发掘嘅过程里边咧发现咗一啲相当有价值嘅文物啦，咁就要考虑点样处理啊等等咧就因此而延误嘅。咁同埋咧亦都系喺湾仔北咧同其他工程项目嘅配合工作方面咧。为了车站上盖发展要进行一些额外工程，以及因为持份者的意见来作出一些工程修订等等的因素，就是需要进行一个额外拨款就完成这个余下的沙中线工程的。是的，谭文豪，你的电话可以了。 是 啊，你系啦，咁你不如继续讲一讲啦。啱啱提到就系讲个宋皇台站嗰度啦，即系因为考古工作而系出现呢个延误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呢个你头先话咧可以接受嘅系嘛？ 系呢、這个可以接受，因为即系我头先唔知系咪有冇讲到啦，就系话其实呢一类嘅嘢，香港人亦都系明白事理嘅。即系如果你系因为呢个宋皇台考古嘅原因咧，咁香港人都系想保护文物啦，系咪？亦都系好希望即系呢啲嘢能够得到保存。如果系因为咁样而导致到呢个延误嘅话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我哋见到嘅系你呢一个嘅。头先讲个红磡站又好，会展站又好等等， 是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如果有任何的超支，原来是因为你当日做成这样，而导致到刚才所讲的延后的工程有阻滞，导致到刚才所讲的那个的工程费上升的话，那这条数梗是港铁吃啦。那而这100亿里面有多少是因为这样先？ 嗯， 冇讲喎， 你哋系啦，你哋有冇一个数咧？你知唔知道佢中间呢一百亿里边点样分嘅咧？系因为边部分啊？ 佢呢一百亿咧，佢有分行嘅，佢有分行嘅，但系嗰个分行咧系一个总括性嘅分行嚟嘅。 嗯， 即系话呢一样嘢，譬如你话哦，因为工地移交延误所导致嘅 ，OK， 咁但系呢个工地移交延误所导致嘅，系咪就系纯粹单单就系政府嘅责任咧？ 嗯， 定系因为系你之前嘅工程做咗延误，所以导致到你交嗰个地盘俾下一个contractor嘅时候出现咗延误先， 嗯， 系咪啊？而当日亦都系唔够时间，我揿咗掣，我都冇时间去发言，根本上就太多人问问题吓，嗯啊，我就排队排唔到，我就连问嘅问题都冇机会添问呢条问题。 嗯，你想问嘅意思系话，即系嗰个分项里边有几多系涉及嗰个譬如考古，有几多涉及嘅工地移交？ 是啦，即系种种啦，即系其实佢好多项嘅，佢 嗯系，谭文豪，请讲。是啱佢电话咧，可能又都可能通讯嘅话嘅问题咧又断咗啦。咁喺呢度第一百亿里边咧，有几多嗰个分配咧属于个考古工作啦，同埋亦都几多系真系属于工程移交嘅问题而出现嘅咧？咁喺立法会嘅审议里边咧，出现咗好大嘅争论噶啦。咁啊，到底应该会点样做咧？或者应该系港铁咧，系咪应该承担晒所有嘅款项嘅支出嘅责任咧？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呢个自由风倾下嘅。谭文豪，你继续喺度嘛？ 系冇错，系。 咁好啦，咁而家喺个咁嘅争持嘅局面里边咧，就要会咁点样发展嚟嘅？系会继续倾啊？即系需要最后表决，因为是点样啊？立法会点处理啊？即系呢件事。 而家就会去咗个 PWFC， 即系会系去咗公务小组嗰度嚟到倾噶啦吓。 嗯，系。咁公務小組再傾完之後，就係需要再喺財委會啦，係嘛？ 冇錯啦， 再喺財委會。咁另外咧，亦都有提過一個咧，就係除咗封頂啦，之前你都提過啦，一個可能性啦。另一個咧就話可能會即係要由法庭去處理嘅，即係話到底會唔會要打官司咧？你估計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咧？或者你覺得咁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處理解決嘅方法？ 呢個要睇政府企到幾硬啦。呢個要睇政府企到幾硬啦。如果企得硬嘅話，咁可能即係港鐵即係去到最後，可能佢都要係打官司嚟解決都唔奇啦。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即係政府要企硬啦，唔可以俾佢咁樣恰啦。尤其是嗰個13亿几嗰，那個即係嗰個管理費用嗰個更加唔應該俾啊。 嗯，而家你睇到咧，政府嘅做法會唔會係將兩樣嘢分開啊？即係話你起13.7亿個管理項目管理費就幾多硬？ 佢而家係啊，佢而家 幾多硬？但係嗰百幾億咧就繼續推動你哋， 咪睇嚟 希望你俾錢嘅， 係啦，睇嚟就係啦。 嗯，咁呢个方案你哋接唔接受啦？即系如果咁嘅话， 呢个梗系唔接受啦。我头先讲咗啦，就系话呢一百亿里边究竟有几多系应该属于港铁嘅责任？啊，呢度一直系未有办法厘清。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谭文豪。 好。 咁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嘅。咁我啱嘅自由风倾紧嘅就系关于沙中线嘅超支问题啦。咁沙中线呢个咧就即系可以讲得咧都系话即系真系呢个一波三折噶啦。咁咧就过程里边咧亦都曾经出现过好多即系超支，然之后咧就要求政府再拨钱，就希望咧能够系即系填呢个氹啦，你叫做吓。咁喺立法会开会嘅时候咧，就好多议员都提出咗即系唔同嘅意见嘅。咁咧就包括咗咧就话可唔可以用一个封顶嘅方法咧咁样。咁啊当时呢、這个陈凡局长就咧就佢有信心咧就喺呢个预算之下咧完成呢个工程嘅，咁但系咧就因为疫情最近嘅转变咧都好快啦，咁啊好难能够咧作出任何嘅揣测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呢个讨论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是、一位邝先生咧就打通咗噶，邝生 系你好， 系啊系啊，请讲啊。 咁咧就首先根据正话谭文豪嘅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嘅。我覺得咧，其實一路以來，即係咁多年或者一直以來，即係政府嘅工程超支咧，都已經唔係新鮮事。 嗯，大家見慣㗎啦。 即係到埋單嘅時候咧， 嗯， 你即係都被立法會要被逼要追加撥款咧，通常都唔會唔過到嘅。 嗯。 咁但我覺得今次沙中線即係佢增加撥款，特別嗰13亿几嘅所謂行政管理費咧， 嗯， 我覺得即係地鐵就打麻波， 咁仲话我都同意啊，陈老讲嘅讲法就系、是、因为你而家沙中线嘅问题，除咗因为宋皇台嗰、那个即系 考古、 几年前揾到一啲嘅考古之外咧，其实更重要系红磡站嗰、那个即系旧年红磡，唔知九年前年红磡站咧嗰啲钢筋城同埋金钟嘅钢筋问题咧、喂，呢啲嘢系边个做监管啊？边个监管唔到礼顿啊？系咪你啲几大风波搞到要上法庭去作出处理？咁你而家好话唔好听，你而家即系洗深咗个头，钱就用多咗啦。然后调翻转就喂大佬，我冇钱噶啦，唔该你俾啦，你唔俾就咪烂俾。就正如我好多年前咧帮你街坊去搞维修一样，即系剥烂晒你啲楼梯之后就话俾你听，我冇石屎噶啦，你唔俾多啲钱，我就咩都冇。 系好啊。明白曬，唔該。好啊，唔該曬啊。鄺生就講到咧，就係佢都唔贊成咧，要政府要俾依筆錢嘅。咁到底依筆數咧，係咪應該由政府俾咧，還是港鐵去俾咧？咁大家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我哋先聽下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北角福慧精舍佛堂43岁男师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呢名男子一直冇病征，中心上个月23号安排佢入检疫中心，28号抽取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阴性。前日再抽取，今日证实确诊。由于佢一直都冇病征，所以唔清楚发病时间。第二宗个案是早前两宗确诊个案的57岁家庭佣工，他上个月25号入住检疫中心，一直都没有病征。昨日深喉唾液样本结果不确定，送入玛丽医院进一步检查，结果呈阳性。至于在检疫中心和他同住的人士都需要延长隔离期。另外，新增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是早前第101宗住在大坑道竹丽苑个案的妻子，她亦都没有病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特区政府安排包机到武汉接载湖北省港人返香港，首班机有109人，他们抵港之后会以专车送往晋阳村接受隔离检疫，抵达中心之后需要立即清洁、冲凉和换上自备的衣物。听日起会作病毒检查，每日需要量度体温。中心内24小时有执法同医护人员当值。如果有人发烧同埋有需要，会尽快送院。另外，陈肇始话，由于留意到部分新型肺炎个案并冇病征，医管局已经扩大监测范围。他又说，现时在医管局普通科门诊可以进行病毒测试，期望私家医生亦都可以参与，认为能够尽早找到病人。海关在北区4间药房搜获110支含有毒甲醇的酒精消毒液，拘捕4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和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话，早前接获举报之后，派人到药房购买有关酒精消毒液，化验之后发现含有8.2%有毒甲醇。前日到4间分别位于粉岭、上水同元朗的药房检获110支有毒消毒液，亦都发现有毒消毒液由一间观塘的贸易公司供应。行动中拘捕一名公司董事同3名药房店员，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海关表示，已经是在10日内第二次发现有毒的酒精消毒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购买了相关款式的消毒液，要马上停用。商户如果有出售，亦都应该下架。通讯事务管理局公布，本地免费电视台无需再播放香港电台的节目，免费电视台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和几时终止播放港台节目，港台并无异议。 通讯局表示，上个月九号接获无线电视提出免除播放港台节目的要求，指出港台在2014年开设了三条数码地面电视频道，覆盖范围去年已经达到全港99%人口，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接收部分港台电视频道。通讯局考虑持牌机构的要求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意见之后，认同现时没有充分理据要求商营广播机构播放港台节目，并可以让免费电视台更加有效运用频谱和广播时间，同时不会影响公众收看港台节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能见度较低。明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明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朝头早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葵涌道出九龙方向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兴芳路噶，咁就系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近兴芳路。至於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即是維利道對開快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這一段加士居道天橋的交通就回復正常，但是後少少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交通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登打士街。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喺西貢公路咧，因為道路工程，而家近住白沙灣碼頭一段仍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去西貢方向咧交通非常擠塞嘅，車龍排到近嘉林別墅。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近康莊道橋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流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之后提提大家，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虹桥面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谨记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世卫点样赞香港没有全面封关，但仍然能够有效应对疫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意大利南韩的个案火箭速度咁样上升，香港人确实系值得赞。好主动积极逆境自强，因为我哋香港劏房啊、人口挤迫嘅环境远远差过而家爆发紧疫情嗰啲地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回來了，談緊關於沙中線超支的，咁就知道超支咧就分咗有兩部分，一個咧就100億咧就係關於工程嘅延誤啊咁上下噶，就係、是、呢個追加撥款啦。咁咧就另外仲有咧13.7億咧就係額外管理費嘅。咁啊到底呢啲項目嘅開支咧係應該點樣處理咧？咁政府係咪應該要港鐵承擔一部分嘅開支咧？咁大家要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呢個話題咧都請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实政圆桌嘅田北辰咧，同我哋倾下嘅。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咁嗱，我啱听倾紧咧，关于个超支嗰个问题啦。咁你开嗰个立法会嘅时候，睇到报道咧，你都有讲到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呢个超支处理。咁你认为咧，就应该系可以开个股东大会。咁啊，呢方面你个睇法系点？不如你又再讲一讲，同我哋好嘛，分享下你嘅意见先。 高铁嗰阵时超支嘅时候咧，佢嚟到咧，政府咧就。唔知確作話封頂，咁因為高鐵同埋沙中線都係委託協議，咁委託協議咧就政府出錢嘅，咁但係個管理個項目咧就係、是、港鐵，咁當時咧就係、是、政府話係封頂咧，係因為港鐵應承佢封頂，咁港鐵係做一個 agent 咁嘅角色啫嘛，佢邊有資格封頂咧？港鐵因為佢收管理費嘅啫嘛。咁於是乎佢就要開股東大會，就要啲小股東支持佢封頂。封頂嘅意思，如果聽日大家例事喺邊度挖落個地下，發覺又有啲意想不到嘅嘢咧，所有啲錢咧就港鐵自己俾噶嘛。咁呢樣嘢咧就係、是、有少少違反咗合約精神，因為合約精神講到明咧，港鐵係做管理嘅啫，佢唔孭飛嘅。所有不可預測嘅嘢咧。到最後他只不過是幫政府去追承建商去撳住他的殺傷而已、跟住又講不見數去打官司這些東西而已、他從來自己不用上身的嘛、 按照你這樣講、就是、這個超支了的錢就一定是要政府承擔了，如果按照這個這樣合約精神 協議呢就一定要政府承擔，上次高鐵呢港鐵說承諾即是封頂呢是因為他開了股東大會、尋求小股東同意、OK， 咁尋求小股東同意嘅時候，當然佢都要話俾小股東聽超支嘅機會有幾大啊，又即係點點點咧。咁跟住咧，當時又派咗個特別股息嘅，咁即係咩啲嘅，即係政治處理啦，係咪？咁於是乎咧，就大家都開心啦。今次咧就佢冇開個股東大會，港鐵亦都冇即係承諾封頂。 起到咧，田北辰，我想问一问你，点解佢唔肯用翻呢个高铁嘅方式，用一个封顶？ 你问 咁去争取你支持咧？ 你问得好好，我就系追佢呢样嘢。因为佢唔开股东大会，寻求股东同意佢封顶，政府就答到即系一嚿嚿。政府就话我。个个人都问佢，咁系咪封顶？政府去到最后嘅答案，重复，就系话我而家睇唔到咩原因会接受佢再追加拨款。咁你知啊，呢、這个说法同埋你系咪一定唔会再嚟系两回事啊嘛。所以政府系冇能力代港铁答呢样嘢嘅，因为佢系出钱个人嘛，港铁系经理人啊嘛，一定要港铁自己拍手某包。咁港鐵要包就一定要開股東大會，所以咧個人窮追猛打又死逼政府講，又死逼港鐵講封頂，佢哋兩個都喺度耍嚟耍去，就係、是、因為佢根本冇一個法律上其站得住腳嘅一個程序，去確保封頂。咁唯一可以做咧就是、開股東大會。 但係點解政府唔主動要求港鐵做呢個封頂呢個嘅承諾？令到嗰个财政起码个管理上系比较可行啲啦，亦都能够得到你立法会方面会起码多啲人会认同，即系你封个顶，起码个风险以后唔需要就再追加嘛。咁呢个你可以政府做一个主动要求，港铁做一个咁样嘅建议出嚟嘅，系咪咧？ 你可以咁讲，系咪？咁但系如果我系小股东，喂，你封顶，咁我做咩要应承啫？合约精神。合約精神唔使封頂嘅、係咪？有幾多超支咪政府俾咯？咁我小股東點解同意啫？咁當時咧就是、透過派一啲特別嘅息口 佢所有有少少妥協啊、講數嘅原則啊嘛。 即係等啲小股東開心下啦，即 係。係啦，咁你派啲特別息嘅話，咁政府又唔係咁容易逼到港鐵做嘅。 嗯。 如果係咁，咁你即係話政府話曬，你不如回購港鐵啦。 嗯。 咁都要港鐵自己願意做先得啦。 嗯。 咁港鐵點解唔願意做呢？我自己估計呢，就係、是、今日先至係2020年嘅2月、3月。 嗯。 仲距離通車日期仲有兩年。 嗯。 呢兩年之內仲有咩發生冇人知。 嗯。所以就唔肯承諾啦。 譬如話，譬如話啦，繼續有示威，示威又再繼續搞破壞。OK？ 嗯。 冇人知㗎嘛，估唔到㗎嘛。係、咪？咁嗰條數一定起㗎喎、哦。 嗯。 咁起咗，咁咪點呢？分分鐘通車都會延遲啦，係、咪？咁就比起公鐵嗰陣時咧，個情況就有分別嘅。呢、這個第一啦。咁仲有咧就是、個管理費啦、 嗯。 管理費咧又係另外一樣嘢，合約精神咧，嗰、那個管理費一定要俾。 嗯。 俾咗之後，政府如果認為港鐵做得嘢咧，佢可以告港鐵， 嗯， 去殺償，你明唔明啊？ 嗯。 嗱，譬如你借咗俾。筆錢俾我， 嗯， 跟住一個月後我同你，我又借筆錢俾你， 嗯，係點啊？神， 喂喂， 係得聽到，係你繼續啦。 即係話，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月前借筆錢俾我， 嗯、 跟住我今日我又借筆錢俾你，咁我係應該到時還咗你借俾我筆，然後我再追你，你還我筆俾我嘛？ 嗯， 我係唔可以將兩樣嘢溝埋一齊噶嘛？因为嗰啲合约期啊、剩啊、到期啊都唔同噶嘛， 嗯， 咁所以个做法合约精神咧，就系话所有如果政府唔同意嘅超支咧，佢就一定要俾完之后咧，佢就告港铁话佢失职，就佢赔偿就要佢呕翻出嚟， 嗯 ，OK 就要咁嘅，咁啊梗系难睇啦。 咁但系阿陈凡呢、這个系啊，阿田北辰第一陈凡呢个会上就已经好强硬啦，佢话就不会支付一分一毫啊嘛。咁你覺得即係按照你咁講咧，佢就即係政府就唔肯俾筆數啦。 陳凡係冇資格講呢句嘢，佢講呢句嘢係違反合約精神，大家都知嘅。 嗯 ，OK， 所以佢咁樣講其實就好危險。 嗯， 啊，如果係港鐵自己係主動話放棄呢樣嘢咧，呢個係違反委託協議入邊講嘅嘢。 嗯， 咁所以唯一嘅解決方法咧，係同一個股東大會。要求股东又放弃呢个超支嘅管理费，又超支封顶，咁你谂下佢要有乜嘢嘅甜头，嗰啲小股东先至肯应承噶。 嗯， 啊，咁佢搞咗咁多嘢之后咧，好可能结果咧，佢真系唔超支噶、哦。 嗯， 系咪？因为而家唔知道108系咪真系唔够啊嘛？ 嗯，但系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即系正如你讲，都仲成两年嘅时间噶嘛，好多变数啊。 所以佢就谂住一路拖，咁到时真系过咗108啦，都唔掂嘅。咁政府嚟立法会又俾佢哋闹死噶啦。 嗯。 咁然之后嗰阵时先至开股东大会。 嗯。 我估佢哋系一个咁嘅策略。咁但系最弊就系立法会今日啲人就话啊嘛，你口讲边有保障啫？如果到时真系再多啲钱，系咪？咁如果开股东大会，啲小股东又唔肯同意嘅，咁你又翻嚟问我攞，我都要俾噶啦。 嗯。 咁而家就系立法会就话我要一个确实嘅承诺，佢哋嗰边咧就俾唔到呢个确实嘅承诺。 嗯。 咁咪想攞咗钱睇住先。 嗯。 OK。咁如果佢将来再翻嚟攞嘅时候，我哋唔俾佢咧。佢先至再去开股东大会，但系呢个就危险嘅，因为你开股东大会唔担保一定包山仔噶嘛。 嗯。 咁到时咪企咗喺中间。 嗯。 咁如果再多个十几廿亿，咁个钱边度嚟咧？ 嗯。 系咪咁？所以而家就棘住呢度，所以对我嚟讲最简单就系今日嚟立法会投票之前，财会啊， 嗯、 最好佢搞掂啲股东，咁俾甜头又好，乜都好都做咗先。 嗯。 呢个系一个正确嘅做法。 系好，咁啊，唔该晒你先，田北辰。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啊，田北辰咧咁啊提议咧就系按照翻高铁当年嘅模式咁咧，就召开股东大会咧，由股东大会去通过咧，就系放弃唔收管理费，同埋咧就系通过嗰个超支嘅金额嘅。咁啊，到底系咪可以咁样解决到咧？咁自由风咧就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意见嘅，电话18723111。咁电话机旁边咧就已经有位尹先生咧打通咗啦，尹先生， 系你好， 系请讲。 系啊，就我觉得即系好简单一个责任承担制咯，即系其实真系个责任，如果系真系监管有即系欠缺完善嘅，咁因为咁样而延迟咧，咁我觉得好合理，即系地铁都要负翻责任咯，就唔应该真系转嫁咗喺政府纳税人嘅身上咯。 但系呢个责任好多时就好难讲嘅，因为咧大家都会觉得就系呢个责任就唔关我事嘅。咁、啊、你譬如話港鐵都係講咧，即係好多嘢係不能夠預見嘅風險啊，等等啊咁。咁、啊、但係你係啊，咁但係你覺得嗰個管理費你又會點睇咧？即係而家做個增持都好緊要啊，13.7億。 啊，咁啊，總之就嗰、那個管理費嗰度，我覺得都要商討咯。即係你話個銀碼係幾多，咁、或者都可以傾嘅，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最主要就係、是。即係地鐵就港鐵啦，即係唔應該去將即係所有超支嘅或者各樣管理費啊，全部都要政府承擔咯。 嗯，好啊。 咁我都好即係好似阿公民黨今次咧都出嚟去都講翻啲合理嘅説話咯，我都好支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冇話要支持邊個政黨係啦。例如果好似今次政府佢都行出咗一步，即係叫做我覺得都讚賞嘅應該。 好啊， 佢都合理嘅啫，系啦。 唔该晒你啊，尹生。咁咧就到底系应该点先叫合理处理今次呢个即系超支嘅分歧咧？咁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去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ue again. 今晚想同大家讲一讲 intonation。intonation 即系咧，我哋声调嘅高低。其实我哋学讲英文咧，好多时候系唔需要咧，系将高低起伏咧去得太准嘅。咁如果你做得太多高低起伏咧，就会好奇怪噶啦。反而有时咧，我哋系平淡啲都 OK。我俾个例子你，譬如我话。我的名字是蕭叔叔，而我是一个英文老师。我点讲呢 ?My name is Uncle Sue, and I'm an English teacher. 咁其实你听到好平等。My name is Uncle Sue, and I'm an English teacher. 咁就算咗啦。咁就唔需要呢就读成呢 ,My name is, Uncle Sue, and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咁听落去就会好奇怪。我叫呢个做一做 overdone 嘅 intonation。OK， 就太錯，同埋語調上咧係過分咗，過咗濃，有少少走火入魔。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我哋學英文嘅時候咧，留意翻講英文嘅人通常係點樣講嘢，跟住先去照抄 ，OK， 照 copy， 就唔好咧就學錯咗走火入魔。咁我哋遲啲有機會再講多啲 intonation 嘅 rules。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港鐵嘅一啲問題咁。剛剛我傾過咧，關於沙中線嘅超支啦。咁另一個亦都同鐵路有關係咧，就係、是、一個港鐵嘅出軌啊。咁就係舊年嘅9月17日早上8:29咧，就開往紅磡站嘅東鐵列車咧，駛入月台之前咧嘅其中三卡咧，突然間出軌，就斷開咗兩節，造成咗8人受傷嘅。咁啊，港鐵咧就公開咗個調查報告啦，就話咧就即係將個報告咧就話歸咎於咧一啲前線維修人員。 嘅认知不足，同埋咧就冇向呢个上级系汇报情况嘅。咁啊呢个讲法上咧，就好多人都觉得咧就对于个工程啊同埋安全嘅监督咧，到底点解会出现咁轻即系咁轻率嘅情况咧？咁啊，我哋呢个环节咧，请到一位咧就比较熟悉呢个铁路嘅工程嘅朋友，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咧就系铁路信号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副主席张连生嘅。张连生你好。 你好，陈生。 系啊，你好啊。嗱，我啱头先讲开咧，就东铁呢个出轨报告咧就出咗嚟啦。咁佢都有解释到咧，就系点解会出咗问题。咁其中一个咧，即系简单地讲咧，就系同呢个即系管理人，即系嗰啲前线啊，即系个维修人员嘅问题嘅。咁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下咧？即系你对呢个报告嘅结论咧，就有啲咩观察，同埋觉得咧个问题其实都算唔算系严重咧？咁样。 应该咁样讲啦，佢嗰、那个佢冇直接指控系嗰个前线员工嘅，但系你睇到佢就好似即系隐晦地咁样讲啦。其实你睇到个报告咧都系比较技术性重一啲嘅。咁、其实如果你要对翻机电工程署都同一时间出咗个佢哋嘅报告，比较系容易啲解读啦。咁、其实咧佢就话咧系一个趋势嘅，嗰条路轨咧，嗰啲枕木同埋一啲合成嘅路枕咧，系摆埋一齐咧，就有个唔同程度嘅压力啦，喺个路轨个固定嘅螺丝上边嘅，咁呢个就导致到嗰啲路轨嘅松脱咗，就喺嗰两条合成轨枕度松脱咗，就令到嗰个动态嗰个宽度咧。就加大咗，咁、那个碌就跌咗落嚟啦，咁样。咁其实我睇到呢个系一个趋势，唔系突然间发生嘅。机电工程署嘅报告上面都指出咧，其实系喺应该系早上咧系有五架车过咗嘅，但系第五架车先出轨嘅。咁其实系头嗰五架车，即系如果调翻转头咧，第五架车即系最早五架咧，系撞到有条佢系嗰啲辅助轨啊，已经系撞到噶啦。咁其实一开始系有啲好似阔咗现象，咁至到第五架之后先至出轨嘅。咁系一个，其实你睇到成个报告里面都有讲到咧，系一个喺一年内咧，2018年至到2019年咧，有一个路轨慢慢变阔嘅趋势。咁呢个我谂系导致嘅成因就系个趋势嘅问题，而可能咧就维修人员同埋管理层亦都冇察觉到呢个趋势系会越嚟越扩大，咁就会导致出轨啦咁样。 阿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咧，就系关于呢啲都系其实几技术嘅问题啊。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出事之前已经有五班车都要经过咗咧，其实已经触及到嗰啲即系旁边嗰路轨噶啦。咁而且亦都有啲即系嗰个宽度啊，即系嗰啲咁样嘅状态咧，可以转差啦。咁其实呢啲问题咧，就系咪应该一直应该有个监控住，就冇理由话要经过咗几架车啦，都仲未察觉到原来会出大问题嘅咧？咁系咪个监控嗰啲设备啊，因为是个技术上系唔足够咧？咁呢方面其实系咪有咁嘅漏洞喺度啊？你睇到？ 其实我睇到，如果你睇翻港铁嘅报告咧，佢有一个佢一部工程车喺8月就做咗个测试 TOV 啊，做。就個測試咧，就話係有少少係離開咗佢嗰個叫做 L1 嗰個狀態嘅。L1 係好似1.452米咁上下啦，好似係。咁佢就如果根據個手冊維修手冊咧，即係都係報告上面寫咧，就係、是、要喺28日內就處理咗呢一個事件噶啦，咁。咁其實都係差唔多喺嗰段時間啦，咁啱啱就喺即係第28日左緊就出事啦，咁其實即係話呢佢個監察係有，亦都係有發現咗問題，但係呢佢就未能夠及時去處理，咁其實調返轉頭問會唔會係嗰個 L1 個闊度呢是不是應該收窄一點呢？又或者是那28日之內處理應該是不是改成14日呢或者7日呢？那這個可能是有進步的空間啦。 但是這個處理的日期裏面呢，即是與相隔那麼久呢，其實潛在風險是不是會很大的呢？即是我們說鐵路都是每一日有車行，有這麼多的車經過呢，那個時間那個要求 我哋系咪会太松得滞咧？即系而家对嗰个安全嗰方面嘅标准。 我相信呢啲标准都唔系一日就或者系有某个人喺突然间瞓醒谂到个嗰、那个廿八日啦咁样，唔系咁样做出嚟嘅，应该都系经过一啲长时间嘅累积经验演化出嚟一啲日数啦。咁、我相信喺廿八日咧系都系一个合理，因为其实咧。呢比較係一啲重型嘅機器啦，或者器械啦，唔係會即時發生事故，即係唔係話開關制咁，一係有一係冇嘅，係、慢慢累積嘅，咁、那個時間可能係以年計或者月計、 但 係 你所知咧，呢、這個有冇啲國際標準咧？譬如依廿八日嚟講。 其实呢度咧就冇一个好应该有啲供应商嘅标准啦、就好似铁路上面就冇话到一定系指定几多日嘅。 系咁，呢个廿八日嚟讲，你觉得有冇需要再修订或者系起码修订？ 即系如果发生事故咁啊，知道啊都要修订啦。咁所以头先我啲建议可能系咪14日咧，或者系7日咧，或者系21日咧，或者系一日内咧？咁呢个可能就要。做一啲詳細嘅研究啦，因為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可能影響到，即係唔係可以即時處理到咁樣。 好啊，唔該曬你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咧，唔該曬張連生，我先聽下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反方向去屯门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车多，龙尾永德里大厦。另外西贡公路因为有工程做紧，近白沙湾码头这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嘉林别墅和北港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是 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 集团控股、爱达利网络和丽联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7.52， 瑞士法郎 0.955， 澳元 0.662， 加元 1.336， 新西兰元 0.63， 人民币 6.926， 英镑对美元 1.279， 欧元对美元 1.115， 港金报15,160元，比上日收市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2.64美元，卖出1,643.52美元，港汇指数106.4，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惠安苑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喺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海逸酒店。就喺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惠安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北角海逸酒店。至于较早前在西贡公路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封路已经重开，现在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康湖居后少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另外在港珠澳大桥较早前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最高车速限制是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去到近 Megabox，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伟业街近常月道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

就出現一個所謂叫結構赤字啦。咁啊，今日咧就財政司司長嘅陳茂波咧就接受最近接受彭博嘅訪問咧，就提及到咧就香港到底個税制係點嘅。咁個訪問裏邊咧，佢曾經咧就係好間接地咧就提到咧就可能會開徵呢個銷售税，就考慮啦嚇，考慮不排除。咁咧就亦都引起咗啲討論啦。咁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就係2006年咧，當時嘅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咧，就亦都提出過引入呢個銷售税嘅，咁或者叫做商品服務税啦 GST。咁啊，結果都係擱置咗嘅。咁啦，袁利昌啊，咁你不如參與個討論啦，好嘛？咁咧就到底傾啲咁嘅銷售税，而家個時機係咪啱咧？同埋即係到底傾出嚟咧，係咪可以做得到嘅咧？咁。 咁我哋明白時機係一定錯到無可再錯啦，但係要留意嘅就係呢個背景先。首先佢係陳茂波係接受呢、這個外媒啦 Bloomberg 嘅訪問嘅。咁、我個人認為佢因為香港個税稅務嗰個系統就係幾特別嘅。你見全球連新加坡啊其他地方都係有呢個銷售税，我哋係冇嘅。咁我相信係基於其實喺舊年反修例運動以嚟，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次俾外國嘅評級嘅組織去降級咁樣。咁所以我諗今次經過咗今次嘅疫情啦，咁同埋政府又大力去派錢，同埋出現可能長遠可能都有一個幾結構性嘅財政嘅赤字。咁我相信佢最擔心嘅係會再次有外國嘅評分機構去減低香港嘅評分，咁呢個會影響長遠香港個融資方面啊，同埋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個地位。所以佢至少即係你見佢唔係同本地嘅媒體主動去講嘅，佢係同外媒咁樣去透露嘅，咁所以成件事當然可能佢會覺得呢、這個可能喺坊間可能前幾日就會消失咗啦。咁但係成件事我哋都知道，平時你去擴闊稅基就係為咗喺即係積谷防饑，或者喺經濟逆轉嘅時候唔需要大舉加税同埋削減公共開支咁樣嘅。但係你而家就係、是、即係反為係趁香港病嘅時候再加税，咁呢個本身係冇可能嘅。即係亦都唔好講，其實而家唔係淨係香港啦，全球都進入咗一個比較民粹嘅時代啦。咁你而家要加税嘅話，以香港已經日漸人口老化，其實本來已經交得起即係本來已經是在納入了可以是薪俸稅裡面，那些其實的人口已經不算是很多，加上人口老化是很迅速很嚴重的下，根本是沒有這個條件去敢做。不過當然我固然也都當然承認，其實香港的稅基的確是相對 地狹窄的。我們會見到譬如我們經常都仿效的新加坡，其實它都有是7% 的銷售税嘅，即係商品和與服務税嘅。咁我哋港人最興去嘅日本啊、南韓啊，都有10% 啦。咁我哋其實英國好多香港人都去嗰度旅行或者留學，其實係好恐怖嘅。其實個税係去到20% 嘅。所以喺多方面見到我哋，即係平時政府會係應該會係佢民望高嘅時候先會想做呢件事嘅，但冇理由去到而家民望極低兼真係出現咗幾大嘅財政壓力嘅時候先會做呢件事。 我哋講緊咧，即係依個開徵銷售税咧，從來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唔容易解決啊，同埋甚至咧隨時會引起政府自己嗰、那個。政治危機的。咁我哋最記得嘅當年咧，80年代咧，即係強如呢個戴翠爾夫人啦，要開徵人頭税咧，都撞到真係焦頭爛額噶。咁更何況我哋而家嘅政府點樣可以俾得到當年一啲咁強勢嘅領導咧？咁所以咧，袁利昌你個講法咧，就係一個時機啦嚇。咁當然你都提到嗰、那個即係其他國家徵收咧，就令我諗起啦。因為通常反對銷售税咧，多數都係啲旅遊界啊，或者係即係零售業嗰啲咁啦。咁但係當我哋見到香港人最多人去日本和南韩的时候，其实他都是有消费税，甚至去到 10% 的。 是 吧，还很多人继续去的。即是换言之，那个税你说对旅游啊销售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影响呢？似乎又不是的。是不是呢？ 所以在这里看回，其实当香港旅游越好景的时候，应该就推这件事。因为其实可能有些旅客可能他们都 有啲 一方面可能有退税嘅服務啦，另外一方面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去旅行，其實都唔介意俾多少少嘅。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就嚟陷入呢個經濟嘅嚴冬定係寒冬咁樣，咁你而家去收都其實都冇乜意思，因為其實旅客已經都冇嚟啦，長遠亦都未必會翻去舊時嗰個情況。咁特別如果講下日本嘅例子啦，其實佢由之前5%。再加到8%，再近來再加到最後係10%，咁都有即係民間都有幾大嘅反應嘅，即係唔係單止係聲音上嘅反應，即係反感或者點樣咧，係喺今次個疫情打擊日本之前，其實都見到原來你徵收咗10% 嘅銷售税，其實已經令到個消費個打擊係好大嘅。咁當然而家有埋疫情嘅雙重影響，更加令佢雪上加霜啦。所以其實咁舊時我哋香港曾經探討過，係一開始係想徵收3% 咁樣，但我相信如果喺我諗都唔係而家嘅政治狀況，喺嚟緊將來，如果你真係想係有翻一個一個比較闊啲嘅税基，或者一個比較可靠嘅收入嘅來源，可能要由5%起計咁樣，咁對香港嘅影響就可能比想象中大好多。 咁係啊，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會唔會開徵銷售税啦，或者要開徵嘅話咧，到底會對個經濟有咩影響咧？咁啊，如果你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請嚟不如一位稅務嘅專家啦，咁就香港會計師公會稅務司執行委員會嘅副主席啊陳錦榮咧，同我哋傾傾嘅，陳錦榮。 是你好。 你好啊，我哋啱傾緊係啊，自由風咧，我哋啱同阿袁黎昌我哋一路傾緊咧，就係關於咧就係財政司司長接受呢個彭博訪問嘅時候咧，就間接啦，即係唔係話即係一定要做，咁但係咧就話即係可能都要研究下關於個銷售税嘅。咁你哋喺呢個會計界咧，同埋即係你對呢個稅務方面當然都好熟啦。你哋自己個睇法會係點樣㗎？而家？ 咁因為大家都知啦，香港嘅税基係比較狹窄啦，呢、這個公認㗎啦。咁所以尤其是你而家咁樣香港嘅支出，只係好似似乎一路咁遞增緊啦。咁收入就係冇追得上嗰個支出啦。咁所以一定要開源節流啦。咁你節流就可能而家咁嘅情況，人口老化呢樣嗰樣，咁未必一定可以。即係咁節流到啦，即係就算節流都有個限度啦，咁啊一定要開源啦，咁開源就係只係即係揾新嘅税種去收税啦，亦都唔可以話淨係依靠翻即係大家嘅利得税啊，或者薪俸税啊，亦都係印花税咁樣，可能嗰啲都要有啲調整啦，咁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去研究是不是要有新的税種去徵税咯，咁所以佢即係所以你話曲線咁樣話係開徵銷售税，咁亦都佢亦都唔係話呢個唔係，亦都我理解咧呢、這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唯一嘅方案啦，亦都唔係一定會執行嘅方案啦，亦都係咪先？ 即係可以好多方案考慮嘅、 一定係啦，即係我哋都研究你，即係你其實。我呢輪呢鏡嘅都睇見有啲學者出嚟講，即係有啲好似講話收呢個股息係咪要收税呢？咁、其實暫時都亦都研究過，你係咪資產增值係咪要交税呢？係嘛？咁亦都好多唔同嘅方案嘅嚇。 咁陳錦榮啊，嗱，而家我哋講緊徵税咧，當然就係因為政府有需要啦，開源節流啊嘛。咁開源我哋真係開得好緊要啦，所以跟住嚟緊個預算案咧，講緊有1300多億。赤字，咁但系我哋儲備始終仲好豐厚噶，咁啊即系我哋講緊咧，仲有成即系已經雖然跌破咗10000億啦，但系都仲有成講緊9000多億。 9000多億， 咁我哋當一個市民，譬如我哋聽到話你又想開新嘅税啦，咁然之後我哋話俾你聽，就其實仲有好多儲備喺度喎，咁你有咩需要去研究咧？咁樣，咁政府嚟緊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個時機其實係咪好嘅時機，或者係咪需要而家去提咧？咁？ 咁你又冇理由去臨開掘井㗎嘛，係咪先？你我哋有儲備啫，但如果你話咁樣照一路計落去，佢每一年都有幾百億嘅盈虧咁樣，係咪？咁你幾百億幾百億，咁你好啊？呢一代已經用完㗎咯，係咪先？咁你仲話預計你而家經濟，就算啊財政司長嗰個預算案都。經濟佢預期明呢幾年嘅增長都有2.8嘅，我哋呢10年8年之間增長都係平均都係2.9嘅啫，咁所以你個增長唔即係 係我未睇佢即係實際係點樣計出嚟啦，點樣個推算啦。咁、但係佢都要有一定嘅經濟增長去又都要有個咁大嘅盈虧喎、咁樣。即係咁樣亦都，所以你話如果我哋亦都要研究，而家亦都唔係話我而家做呢樣嘢亦都係。哦、今日做，今日研究，下个月就可以推出嘅、哦。因为好多细节都要去研究。就算你话我唔系主张，即系我唔系话而家主张推个销售税、就算你话真系推销售税、都有好多方法研究过。因为你研究系几多个 percent 咧，同埋我点样去征咧，系一个好复杂的一个征税法，好似欧美国家、欧洲国家咁样。喂，我每一层去征，每一层去退，一个好复杂嘅方案咧，定抑或系一个好简单？好似美國有啲州咁，我淨係一個 flat rate， 即係一個我淨係收3% 啫，每個人都要交3%，就冇得退噶啦。即係或者係咪一個唔同嘅方案咧？中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 陳金榮，但係你講開呢個咧，即係我哋講緊咧，其實都唔係話而家即係突然間開始去研究嘅嚇，或者係無端端要去做嘅。其實我哋2006年咧都已經曾經做過噶啦。咁你話當時你提出嘅好多點樣不同方案咧，當時咧都有政府有文件啊。亦都有建議提出過嘅，咁而家再去做嘅話咧，我哋仲需要考慮啲咩因素呢？其實當時嚟講到最後就政府要擱置咗啦。咁而家我哋一個新嘅環境嚟嘅，當然係。咁我哋又可以有咩新嘅諗法，或者我覺得點解又需要呢？當然考慮好多你頭先講嗰啲咧，其實個過程裏面都大家諗過曬嘅，即係拗得好緊要嘅，都係嗰啲咁嘅論點嘅啫。咁而家你覺得點樣？仲有咩方法可以即係真係說服到譬如公眾啊，到時喺議會啊咁，能夠接受到一個咁嘅新嘅税種呢？ 我想你开新某一个新税种啦，咁都要大家透明一啲啦，即係话喂我哋点解要做呢样嘢，对呢个社会有咩影响，咁大家即係我哋係收税啦，收税大家都係个原因点解我哋要收税先啦，起码政府係咪每一个政府都要收税㗎啦，咁收税嘅原因系咩呢，我哋好啱呢劫富济贫啦，比较平衡我哋呢个每个人收入，即係多人工高嘅多收入嘅人赚得多钱嘅人就要交多啲税，咁可以弥补一啲低收入嘅人士佢交少啲税，但亦都大家都享有呢个咁多嘅福利呢，系咪或者系我哋真系话啊你即係好似法國咁啊，你高人工嘅歐洲國家嘅你收入多嘅就要交多好多税㗎啦，就唔理你㗎啦，係咪啊？咁你可以即係咁一個係即係所以要平衡呢個論點，係點解我哋要咁樣做？大家如果明白到，我哋而家明白到係話，喂，我哋嘅收入即係入不敷支㗎啦，咁我唔再增加税收。咁點樣去平衡呢樣嘢呢？咁如果你話我唔開新税種，咁唯一就係話去呢個係喺現有税種去税基度加重大家嘅負擔啫。咁大家係咪想咁樣呢？即係大家呢樣嘢亦都要出嚟公開去，即係去大家去理解囉。咁如果理解到，喂，我如果唔再即係譬如咁講啦，如果我唔再加交多啲税，我醫療服務就會話少咗噶咯，大家要去自己買自己私人嘅醫療保險嗰啲，因為政府冇可能負擔到咁多噶咯。譬如咁樣先講啦，即係我唔係話醫療保險而醫療而家服務係差，但係即係大家一個比喻咁樣啦，即係會少咗呢啲服務啦，或者有啲公共交通設施就會要政府唔會再補貼噶啦，咁樣咁你大家願意咁，佢咪可以咁樣做咯，係嘛？ 其實你啱提到咧個入不敷支嗰個問題咧，即係大家都經常一講到要開唔開徵新税咧，都會提出一個叫結構性赤字嘅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喺2000年前後咧。即係其實香港都有一段好困難嘅時期嘅，咁啊當時大家都覺得咧就話香港可能真係會出現一個結構性赤字，亦都做過啲預測咧，可能幾年內咧就儲備會用曬噶啦咁。咁但到最後又似乎又唔係咁，咁我哋又好似翻轉頭啦，又得啦，我哋叫復甦，然之後咧就更加儲備不斷多嘅一個儲備嗰個數量添。咁樣按照你哋譬如話喺會計界或者即係你都比較即係對公共財政應該都有研究啦，呢個所謂結構性嘅赤字喺而家我哋係咪會面對咁嘅情況呢？ 我諗暫時都未係去到一個結構性赤字嘅， 未睇到呢樣嘢 係咁，即係因為佢都係預測而家嗰未來5年會有呢個赤字啊，係嘛？咁都有啲收支不平衡，咁亦都係好多係有啲係。深信喺度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嘅增長係咪 2.8 咧？咁可能或者真係經濟復甦， 遲多兩年，我哋經濟增長可能去到三四呢，亦都唔定㗎，係咪？咁所以好多係心存喺度，咁所以係又好難講啊！而家係咪真係一個結構性赤字嘅？而家即係我諗你落呢個定論都係上早，咁但係你睇佢嗰樣，睇佢個財政司長嗰個出嗰個預算案。你可以咁有咁嘅推測話，我哋有可能會進入呢個結構性赤字一個問題咯，因為佢睇到未來五年都係有赤字咯。 係。另外一個咧，大家都關心一開徵呢個銷售税咧，對個營商環境嗰個影響啊。咁啊，好多即係零售界啊等等都唔同意啦。咁啊，到底開徵呢個嘅話，真係對個營商環境有幾大咧？咁如果唔開呢、這個？開個資產增值税可能對個金融業，咁大家知道金融業對香港亦都相當重要啦。咁你點都係有得有失噶啦。咁你哋覺得即係依個環境嘅衡量，其實銷售税會唔會一個比較好啲嘅選擇咧？咁講， 你相對嚟講，你銷售税就比較係公平一啲啦。因為每個人用者自負啦。你譬如你使得錢多嘅，你買得嘢多嘅，咁你就交多啲咯。你一個普通人買少啲嘅嘢，亦都交少啲咯。咁亦都好似外國咁，好多嘅產品係免咗噶嘛，即係日用品啦，日常日用品你去譬如喺英國咁樣啦。你喺超級市場買嘢係好多食物係唔使交税噶嘛，咁但係你如果坐喺餐廳食同一樣嘢，你即係喺超級市場買塊牛扒係唔使交税嘅，但係你去餐廳食塊牛扒就要交税噶嘛，咁所以你變咗係即係用者自負咯，你需要用嘅咪去交，咁即係可以講話係公平一啲，咁亦都係某個程度上亦都有學者提出話，喂，咁你啲基層市民。一定會交多咗過，係咪先？即係你我買嘢無端端，本來係唔使交嘅，亦都而家買件衫，亦都要交多$10-8。 係啊，反對緊呢個其中一個論據啦，即係話嗰個係啦，累退嗰度係即係影響到啲基層或者低收入嘅階層啊咁。 係，咁你哋亦都可以 set 咗，或者嗰個稅率可能話比較低嘅，咁或者3% 咁樣，慢慢再增加上去，等啲人習慣咗啦，亦都係知道我要俾啦，咁亦都嗰陣時可能冇咁痛苦啦。咁好似之前我都聽你哋，即係我未入嚟之前都聽到你哋講啦，話喂，好似日本咁，日本都。某個程度上對旅遊業冇影響㗎，你加咗個消費税係咪？因為佢個退稅門檻做得都幾低，同埋亦都係幾方便去退。咁但係另一個香港做唔做到呢？因為好多中小企業嗰啲未必有咁嘅配套，佢又要投資去呢啲咁嘅配套，去你個 POS system 又要做到，係咪我要出呢啲單去點樣去同政府交税，點樣去退税？咁呢啲。即係小微企業係咪做到啲普通即係你好似啊士多咁做唔做到先？佢哋未必做到咯。咁要呢、這個即係好多嘢要研究係咪點樣做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發表你嘅意見嘅。我哋先聽下新聞。 份嘅獄警同囚犯染病，山東司法廳原黨委書記等11人被立案審查調查。調查組建議相關的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依紀依法處理。司法部表示，任城監獄疫情充分暴露省司法廳、省監獄管理局、任城監獄政治站位不高、思想麻痹大意、擔當精神缺失、工作極不負責任等問題。司法部要求必須到人向內直視問題，堵塞漏洞，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整改，务求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保证疫情防控取得最终的胜利。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广东内陆下午的气温比昨天低6度左右，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能见度较低，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最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一啲交通意外。之前咧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苏屋村。另外就港岛方面啦，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惠安苑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主要是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多车，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西贡嗰边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多车，龙尾去到嘉林别墅。提一提大家啦，港铁东铁线的马场站、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关闭，但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马鞍山绕道、徐勇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精灵一点，健康加油站。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善若。面对住而家的疫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加强个人的防疫和卫生意识。均衡饮食都很重要的。另外呢，也都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多谢你们守护香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香港一定会很快好翻的。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香港會唔會有可能開徵銷售税咧？咁喺新聞之前咧，就同呢個香港會計師公會嘅陳錦榮傾過啦。咁啊，到底個銷售税咧對香港個影響會係點樣咧？咁歡迎大家咧就住呢個話題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就係袁尼昌啦。咁袁尼昌啊，頭先我哋呢度都傾緊關於個銷售税嘅時候咧，咁啊，你自己覺得即係除咗銷售税之外，香港其實其他嘅税種咧，其實有冇可能？即係開徵嘅咧，咁因為我哋一直都係講緊我哋一個簡單而又低税嘅一個地方啊嘛，呢、這個優勢其實係咪仲可以保持咧？有陣時我哋係應該學呢個西方或者外國咁咧，其實税制複雜啲都唔緊要，因為我哋可能追求嗰個咧係一個平等啲嘅，或者甚至能夠彌補到呢個貧富懸殊嘅咁。喺呢個國際一啲趨勢裏邊，你觀察呢個情況係點嘅？其實 咁好似我哋連阿 Milton Friedman 都話我哋香港係嗰個自由放任啊，各方面係個榜樣嚟嘅。咁但係當然令到我哋香港其實都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啦，因為不嬲都係我哋最自由嘅經濟體。咁你如果成日都開徵好多呢啲税啊，咁樣咁其實係會即係改變咗好多人嘅印象嘅。但係我覺得銷售税，既然其他國家都其實都喺度都喺度實行緊，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要面對一件事嚟，亦都係認真係可以擴闊到個税基嘅問題啦。不過香港個問題就係你見個政府永遠都有政治壓力嘅，即係如果你就算一個特首本身民望都頗高嘅，咁可能會有連任嘅壓力啦。咁之後又有其他意識形態啊各方面外來嘅批評啊，係咯，社會內嘅聲音。咁你見今次都係啲人如果你話加徵銷售税，咁啲人會話點解你唔停咗明日大嶼佢啊？跟住就會下一步就話點解你唔停咗單程證佢啊？咁你少啲人落嚟，咁少啲人攞嗰啲福利或者點樣，咁我哋咪會好啲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某程度一個沒完沒了嘅， 即係無休止嘅呢啲咁嘅辯論， 無休止嘅爭拗嚟嘅。加上加税呢樣嘢，其實對於所有人嚟講係即係如果銷售税對於所有人嚟講係好似個 effect 係即係效果係立即加税，可能如果加咗5%加10%。咁呢、個感覺係好差嘅，特別喺香港，我哋係好需要，好似我哋2003年沙士之後嚟緊要一個 V 型嘅反彈。如果我哋仲暫時，我覺得係唔係太適宜糾纏於呢個稅務討論住，但係之後一定要認真咁考慮，因為其實可能可以考慮嘅税包括環保税啦、海陸嘅離境税啦，同埋一啲奢侈品嘅税項，其實呢啲係可以考慮開徵而唔會太過分影響市民嘅生活。 其實開始好似講親開徵呢個任何嘅税咧，都冇一個叫好時機嘅啦。即係任何時候都係要考慮一個政治，到底嗰、那個領導係咪有咁嘅能力去推咧，其實都好關鍵嘅。咁大家如果對自由風傾緊嘅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電話機旁邊有一位接通咗嘅馮女士啦，馮女士， 係你好啊， 你 好，你請講。 其实我支持嘅消费税，因为其实你还、 支持 还观这个日本啦、韩国啦，咁其实我哋香港都有一个购物中心嚟啊嘛。咁其实个税基如果你想扩阔嘅话，其实一针见血嘅梗系消费税啦。咁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吸引到游客嚟嘅时候，你相对即系好似你去日本买嘢、韩国买嘢，你买定咗嗰个金额嘅时候，你就可以退税啊嘛。咁你咪更加吸引。令到嗰個銷售量更加我哋提高咯，又或者你頭先你訪問另外一個人士，佢都講啦，你可以3%，你甚至乎2%都得噶。你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哋大家或者諗一諗啊，當我哋唔用膠袋嘅時候，大家話唔準用膠袋，咁去到話而家你要用一個膠袋，你俾毫子，咁而家咪大家都係一樣咁俾啫嘛。 習慣咗咯，而家已經 係啊，其實冇一樣嘢你都係要踏出第一步，你唔踏出第一步，你永远都行唔到第二步噶。咁你可以最 final 嘅 set 定咗就系话，我去到10%，我就唔会再加啦。咁至于呢个10%去到第几年先去到10%咧？咁你咪按应嗰个经济嘅发展情况，然后去加咯。咁如果经济稳定，个个都赚几万蚊一个月嘅，你加嗰10%根本即系唔会有啲咩影响咯。重点就系话，你开始加之前，你多啲徵詢民意咯，講多啲， 明白。咁馮女士咧就提到咧就係即係要徵詢民意啦，但係始終咧加税都一個好敏感嘅，馮麗昌係嘛？即係 真 係 好 善解 人意。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加到10%嘅話，即係你買嘢咧無端端係個價錢貴咗一成嘅話，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嚟噶。咁好啦，咁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哋再傾另一個話題。 The 2020 race for president.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debate. The 2020 race is picking up pace. 拜登在奥巴马年代做了8年副总统，是他最大的政治资产，令他得到大批非裔选民的支持，一直被视为可以争取最广泛支持的参选人。 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美国初选系列。 So, can a woman beat Donald Trump? I am running for president to defeat Donald Trump. I will beat him like a drum. 當時會唔會即係後悔？哎，點解我會咁激咧？ 講咗嘅嘢咧就收唔翻嘅。我係的確係想政府知道社會或者市民諗嘅嘢咯。 三八婦女節，佢係黃金剩女，但有拍過拖嘅。 有嘅，咁我試過有一次有個人就想約聽日食飯，我唔得聽日。咁你記得哦，可能要下個月。 佢是立法会议员麦美娟， 希望我哋所有嘅姊妹咧，终身美丽，人内到外都美丽。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咧，我哋想轉另一個話題咧，就傾下咧關於一個四個行政會議成員咧，就應呢個美國國務院嘅邀請咧，就訪問美國嘅。咁咧就除咗四位即係建制派咯，叫做啊，或者即係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咧，呢個訪美團咧亦都包括咗有公民黨嘅譚文豪啦，就專業議政嘅梁繼昌啦，同埋莫乃光嘅。咁啊，四個行政會議成員咧就係陳志思、廖長江、葉劉淑儀咧，同埋張國軍嘅。咁呢個團咧就係個背景啊，大家知道。就是在這個香港、支持香港的民主、人權民主法案之後呢，就是希望能夠了解一個香港的一些實況，樣希望以後能夠怎樣執行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好了，袁麗昌、啊、你這麼熟悉這個、國際政治、啊、我想你尤其是對美國這裡應該你都有些觀察的。今次這些代表團過到去呢，其實、結合現在譬如中美啊同埋成個即係香港啊，加埋啊呢個咁複雜嘅政治環境裏邊咧，呢、這個訪美團你覺得會有乜嘢作用啊？同埋其實或者美國嗰方面想組織呢啲咁嘅訪美團咧，佢想要知道啲咩嘢咧？ 首先啊、我諗香港嘅前嘅未來或者嘅前路，未來有兩個好大嘅報告要出嚟啦。其中就係、是、國務院係要喺每年嘅三月底之前係要就美國香港政策法，或者簡稱香港政策法，是要提交報告的。咁另外，由於去年十一月底，其實美國國會美國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照要求，應該是要半年之內要提交報告，即係要去大約應該五月底左右啦。咁呢兩份報告就係、是、特別係後者啦，係新嘅，因為其實個人權與民主法案係啱啱去通，啱啱去通過。咁佢究竟會係辣定唔辣啦？即係制裁定唔制裁啊？咁呢個大家都係好想知道究竟美國嘅取態點樣嘅？咁我哋回顧翻，其實上一次當喺反修例風波嘅時候，其實都有建制嘅人士訪美啦。因為之前其實好多民主派嘅人士已經相繼已經過咗去訪問噶啦。咁我個人覺得上次訪美嘅用意其實就係真係去摸下美國嘅底啦，究竟係佢係咪真係要立法啦？佢係咪究竟個取態點啦？咁所以我哋之後當然呢個有少少傳達性，但係我哋之後見到喺建制派嘅人過咗去美國去訪問之後，翻到嚟冇耐，其實香港政府就撤回咗呢、這個修例啦。即係佢某程度都認為美國係今次係認真嘅，係堅嘅，咁所以佢就要佢因而可能佢因為咁嘅緣故而去做呢樣嘢。咁我相信今次過去其實都有一個同樣嘅作用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實際上呢、這個活動係應該係一個智庫去組織嘅，叫 World Affairs Council。咁個主題就叫做 U.S. Hong Kong Dialogue， 美國香港對話。咁但係咧，如果根據報道咧，譬如獲邀嘅張國軍啦，咁佢收到嘅邀請咧，係從美國國務院透過香港嘅領事館去發出嘅。咁你都知道，即使係由個智庫組織，但係其實亦都 是官方背景啦， 系同官方已经系好密切噶啦。咁葉太葉劉淑儀出發前亦都話啦，佢預料其實今次都會見到白宮嗰啲官員啊、顧問啊咁樣啦。咁其實都係睇下點樣嚟緊寫呢兩份報告，同埋去制裁啲乜嘢。咁你會見到今次個媒體好多都話係建制同泛民嘅代表獲邀訪美啦。但我諗如果從佢邀請嘅人選，你會見到其實建制係固然係當然係建制一部分，但其實都係四名都係行政會議嘅成員。咁頭先你都講係陳志思、廖長江、葉劉淑儀同埋張國軍啦。咁而泛民嗰邊就係譚文豪、梁繼昌同莫乃光。咁呢度有兩點我覺得係重要嘅。第一點就係、是、我一直都覺得即使佢五月人權與民主法嗰個報告出台之後，佢要制裁任何人，我諗 美國都會盡量不制裁任何有民選背景的議員先的、 嗯、 所以我想今次其實如果大家都在想緊他將來有可能 會制裁哪個或者 去向哪個問責的話，那他今次邀請四名行政會議成員而不觸碰到不觸碰到太多即係雖然葉劉淑儀同張玉坤都是有政黨背景的，但是、 嗯、 但係呢個佢哋嘅身份是以行政會議成員 出席，咁我相信呢個是會覺得即係作為行政會議作為政府的內閣、嗯、其實可能 是長遠要知道他們、嗯、要他們解釋之外，長遠可能 都要向他們問責都未定的。而泛民方面、 啊 嗯、其實他都見到所選的人其實都會個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淡薄一點、嗯、我相信也都是有助會議的進行。 是我們一路剛才在談一路都有提到張國軍，我們其實電話機旁已經接通了就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張國軍也都是即會參加今次這個訪美團的。張國軍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啊，你啊而家仲未出发啦，系嘛？即系 今晚凌晨出发噶啦，系啊， 系。咁你今次呢个团里边，你估计譬如话你四位咧，有冇一个具共通嘅或者集体啲嘅意见咧？就到时候即系见到啲美国嘅代表啊或者官员嘅时候，会提交或者俾佢哋做一个参考嘅。 嗱，今因为今次其实都系美国方佢哋就個別去發出邀請嘅，咁就唔係話我哋啊，我哋話係咪話某啲板塊我哋自己自愿參加，然後組織嘅唔同板塊有唔同嘅聲音，咁就唔係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四個都係以自己個身份去啦。咁所以我哋之前亦都冇夾定話有一個什麼一致嘅共識嘅意見咧去提交咁樣。啊，咁當然我諗去到就住剛才主持提及嘅各種問題，咁我哋就會我諗四個人會用自身嘅角度。出發咧，係將即係我哋認為見到嘅實況係如實咁去反映去交流咯。 嗯，即係各自表述嘅啫，到時候。 冇錯，冇錯。 嗯，係咁，你今次去嗰個行程裏邊咧，頭先都有提過啦，即係袁利昌話咧，其實原本係一個自負做組織者嘅，咁但係你張國軍你接到呢個邀請咧，就來自美國國務院嘅係嘛一個官員，咁你哋自己嗰個判斷，其實呢個團都係官方色彩好濃嘅係咪？即其實都是相當即接近即政府即美國政府那邊想邀請你們過去就聽意見，然後就考慮一下即三月五月那個香港政策法、啊、人權民主法案那個制定啊怎樣寫這樣的，是你覺得個背景是不是都是跟美國官方其實很接近的呢、嗯、今次你們此行 其實我收到邀請就是由即係美國駐香港嘅領事館就俾信息我啦，就發出邀請啦。咁跟住我即係收到嘅邀請信咧，就係嚟自即係好似你所講係一個NGO 啊去做嘅。咁、但係當然佢喺邀請信裏邊咧，佢亦都有開宗明義講，就係、是、其實今次佢都會由國務院嗰邊咧係去資助呢個 NGO 去做研究嘅咁樣。咁所以即係當然啦，佢亦都冇講就係而家我哋係咪好似你所講就住個美國政策法，又或者係民主人權法案、提交報告揾你，佢就唔係咁寫嘅。純粹都係話希望即係進行一個佢又成個主題咧，今次就係呢幾日嘅主題一個 dialogue。咁呢個 dialogue 係我諗係講緊係香港嘅我哋建制又好，泛民又好嘅之間嘅 dialogue 啊，又或者係。我哋呢班建制同今次去美國同佢哋嘅行政機關，又話係國會嘅代表，有一個打下落啊。 張國軍按照你咁講，即係話咧，佢邀請信或者係一路官方講出嚟嘅時候咧，冇話定一啲議題，譬如話我哋就會包即係喺呢啲議題裏邊咧，就會同你哋交換意見啊。咁冇嘅，即係純粹就係叫咗一個打下落嘅啫。 嗱，佢有打下落，咁當然你話喺即係最近佢亦都出咗個即係個當嗰幾日嘅活動嘅日程啦、啊，咁樣，咁活動日程當中就分咗，即係其實都好緊密嘅。其實講緊五至八號係早午晚、早午晚、早午晚，你係冇自由時間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地方裏面就住幾個題目，咁咧就會去做去傾嘅。咁當然即係會有個 moderator 喺中間啦。咁但係就會包括佢講明個題目，有一個題目就係剛才你提及過嘅兩個嘅美國嘅法案。咁、大家睇法啦。咁、另外就有個就係講就未來究竟香港同美國之間嘅社會文化或者係專業方面嘅交流啦，等等，即係佢又列出一啲大綱咯。咁然後就由大家各自自由討論咁樣咯。咁、當然佢亦都有即係啲場合裏面咧有大有細嘅，大嘅即係可能就係佢剛才講過香港我哋兩個唔同嘅代表團，即係泛民建制。以及佢哋美國方面嘅大家坐埋一齊去傾嘅，但係亦都有一啲例如喺啲早餐、午餐或者佢有一個 叫做去出去酒莊去參觀，就用一啲比較非正式嘅方式咧，就等大家可能有啲小圈啊，或者小範圍，為咗去一對一嘅一啲嘅交流。咁我諗，所以佢有大有小嘅一啲嘅交流。 嗯，咁你自己有冇打算？譬如話，你會提啲咩嘢出嚟去傾咧？即係或者你重點，你想表達個意見係邊方面咧？ 啊，當然我諗我就會將我自己喺過去呢幾年裏面我見到香港嘅實況，我就會如實去講啦。即係包括究竟你話自修例風波到今日，究竟我哋香港嘅民主自由嘅情況係點樣呢？我哋法治個個獨立嘅情況又係點樣呢？啊，又或者過去喺呢個修例風波之下，即係究竟警隊嘅表現係點樣呢？又或者即係上次我都有一個好驚訝，就是、美國參議員佢嚟香港去修例風波嚟完之後，佢話佢見唔到有任何嘅暴力或者混亂嘅場面出現。咁呢個就好似同我哋香港人所理解修例風波香港嘅情況又有啲落差喎、哦。咁我諗呢方面可能我哋就會將我哋見到嘅實況，希望係喺呢個平台裏面話俾佢哋知啦。咁當然你話佢聽到幾多？或者願意聽幾多呢、這個就唔係我哋控制啦。但我覺得我哋嘅責任呢，就係、是、將香港嘅實況呢係如實咁樣向世界呢係去講返囉。 嗯嗯。佢哋而家行程安排裏面有冇係美國嘅官員啦、啊、到時候安排咗係會見你哋。 佢都會有一啲政府機關嘅官員嘅。咁、至於國會嘅代表呢，其實就未，即係佢話會有，咁但係邊個呢就未落實嘅。咁、所以我諗可能都要去到先至會比較清楚囉。咁當然我哋希望無論係行政機關個乜，因為佢有撰寫報告㗎嘛，咁當然我哋好願意去同佢見到嘢啦。咁所以我諗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我哋希望能夠盡量見到，盡量講到我哋嘅實際情況。 嗯，其實都有一種睇法咧，就話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咧，其實有制裁嗰啲條款嘅。咁、咧就邀請你過去之後咧，當然就梗係話吸收曬香港嘅唔同派別嘅意見啦。咁、到時候如果佢真係到時候要出招嘅時候咧，咁就可能係會有一個咁嘅講法咧，就我都聽咗香港啲建制派代表咯，收集曬唔同嘅意見噶咯，咁係利用咗你哋依個咁樣嘅見面咧，去背書到時候做出一啲嘅決定嘅。你哋會唔會有咁樣嘅分析或者有咁嘅考慮？你擔唔擔心會咁樣嘅咧？ 當然咁講啦，你話其實咧，就住我哋香港，我哋嘅即係我哋呢個特區嘅問題，佢話有咩法案，有咩制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都唔同意嘅。我哋認為呢個唔應該由佢哋去干涉啦。咁但係當然，你話而家佢哋通過佢哋嘅自己嘅法案，將來佢甚至話要向我哋去實施制裁。嗱，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將我哋嘅實情話俾佢知，但係佢剛才我所講，佢願意聽幾多啊，佢收幾多，我哋的確係控制唔到。咁、但係我只可以希望可以借呢個機會，亦都話俾佢哋知道，其實如果喺香港同美國之間嘅關係裏面，你話佢有咩嘅制裁嘅措施嘅時候，其實佢唔單止係損害咗我哋即係香港我哋嘅社會經濟嘅情況啦，其實。在香港美國亦都有好龐大嘅利益，亦都係傷害緊佢哋自身嘅情況。所以我都希望能夠將呢個實況係能夠如實反映咯。 你出發前咧，起程之前，政府有冇同你傾過或者見過面？就希望你到時候點樣表達啲咩觀點咧？咁有冇？ 其實就觀點就冇嘅，觀點就純粹係從我哋自身出發嘅。咁你又當然我哋自己亦都有問即係相關部門攞一啲背景資料啊，入邊一啲其實啲好 factual 嘅一啲 information 啦。咁即係我哋都係自身係我哋自己嘅體驗，我哋嘅一啲嘅看法係希望能夠同佢講咯。 特首有冇同你哋傾一傾過？譬如到時你去表達嘅時候，可唔可以講下香港關於邊啲方面實況俾美國聽咁？ 冇，特首冇俾过任何指示或者限制，我哋可以讲乜唔讲乜，或者去定唔去啊？呢件事里边即系可以咁讲，冇特首系冇参与到。 咁中联办会唔会亦都有接触过你咧？知道你出发，咁希望你为国家表达某啲意见咁喺美国。 冇，其实今次即系嗰个邀请，佢系俾我哋个人啦吓。其实我哋今次里边都可以咁讲，系我哋自由参与嘅。亦都冇人话要求我哋会今次要讲啲乜嘢唔应该讲啊咁样咯吓，我哋都咁讲，凭良心出发，我哋认为一啲嘅正确嘅嘢，我哋就会同佢讲解。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啱啱同佢哋傾嘅咧就係張國軍，就行政會議成員同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嘅。咁佢哋參加咗呢個訪問團咧，就將會去美國咧，就表達香港嘅意見咧，關於呢個民主人權法案嘅。咁我哋先聽新聞咧，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2宗。新增患者分别是居于北角佛堂的师傅，以及早前已确诊者的家用。另外新增一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三宗个案都无病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被問到會否要求全民戴口罩時候說，見到九成以上市民都自行戴口罩，政府亦都已經加強採購口罩。他又說，現時在醫管局普通科門診可以做病毒測試，期望私家醫生亦都能夠參與，認為能夠盡早找到病人，縮短他們在社區的時間。政府今明兩日派出四班包機到武漢接載滯留湖北的港人回港，今日的兩班機預計合共接載258人回香港。收購包機接送109個滯留武漢的港人，下週大約5點抵港之後送往火炭駿陽村檢疫14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有一個人因為發燒被拒絕上機，目前難以估計有多少人會染病。率团到武汉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第二班包机可能会延误，因为这班机接载很多武汉以外包括荆州、赤壁等地的港人，所有孕妇个案都获安排坐这班的包机。一个男人和同性配偶以夫妇名义向房委会申请公屋被拒，其中一人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裁定申请人胜诉，认为房委会有关做法违宪，应该重新审视申请。房屋署表示，基于夫妇的定义，房委会不接受申请人及其同性配偶的公屋申请，会详细研究判词，征询法律意见，适当跟进。彩虹行动欢迎法庭的裁决，并批评政府代表在今次司法复核案中展述的理据充满歧视和荒谬，促请当局不要就今次结果上诉，又认为缩短基层市民的公屋轮候时间，增建公屋才是正途。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不够一星期，美军空袭阿富汗克尔曼德省的塔利班据点，回应塔利班袭击阿富汗军方，未知有没有造成伤亡。美军发言人说，空袭是防御性质，强调依然致力构建和平，但同时有责任捍卫阿富汗的伙伴，呼吁塔利班停止不必要的袭击，并遵守协议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透露，他和塔利班政治领袖巴拉达尔通电话，形容双方有非常良好的对话。美国和塔利班上星期六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但在协议签署之后几日，阿富汗单方面终止履行部分协定，并恢复袭击政府军，批评阿富汗政府不肯释放被囚禁的塔利班成员。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能见度较低，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咁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第四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翻去洪隧嘅管道入面噶。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第四线有意外，龙尾去翻洪隧嘅管道入面。而家洪隧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挤塞的，今由于较早前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车走，而家龙尾都去到近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真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新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郑直之中学。咁之后提提大家啦，东铁线嘅马场站、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都系继续关闭，来往红磡站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些专家说现在已经去到全球大流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市民真的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地戴好口罩，尽量做到社交距离拉开，起码在香港甚至在其他先进的地方疫情是可以控制到下来，全球大流行的机会都可以减低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继续倾下咧，关于系有香港有啲議員咧，同埋四位行會嘅成員咧，就應美國國務院嘅邀請去訪問美國嘅。咁呢個行程裏邊咧，到底會又傾啲咩嘢咧？咁歡迎大家，如果留意呢啲話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跟住電話接通咗嘅咧，就係會計界嘅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嘅。咁梁繼昌咧，亦都係呢次個團裏邊咧嘅其中一位成員嚟嘅，梁繼昌。 系两位好啊， 系啊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咁啊，你哋嗰边咧就嗱，我头先都倾咗咧，就系阿张国军咧就讲翻即系行政会议啦，咁佢自己话到时候会倾啲咩嘢咁，咁啊梁继昌你自己应该都系代表你哋嗰边嘅政党啦，或者你自己嘅专业团体啦，咁你自己亦都喺呢个行程里边有冇计划会表达啲咩嘅意见啊？ 其实嗰、那个人权及民主法案，我谂系比较我关注点样去執行啦，点样有啲咩影响啦，对我哋嘅企业或者个人都好。咁另外就系、是、我谂佢哋会关注嘅就系香港一啲嘅人权问题，比如个集会自由啊、罢工自由，甚至警权问题。咁我諗咧都會喺呢幾方面咧係如實反映翻香港而家嘅狀況。咁我嘅背景都令到我關注就係話究竟疫情之後香港同美國嗰個經濟咪關係會點樣樣咧？香港係咪可以繼續利用翻呢一個嘅我哋特殊嘅地位，同美國繼續去深化翻我哋不嬲以嚟嘅一個經濟貿易夥伴關係咧？呢啲都係應該係喺啲兩日幾嘅會入面要討論嘅議題之一嚟嘅。 嗯， 咁你有幾位咧？譬如今次咧，就即係泛民嘅都係屬於泛民背景嘅議員啦。咁你自己之間喺個行程之前，亦都有冇傾過？會唔會有啲比較大家係一致嘅意見係表達出嚟嘅咧？ 我諗咧就各自表述啦。第一樣嘢嚇，詳細 都係各自表述。 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香港嘅人權狀況，其實我哋都會係即係如實反映翻，即係我哋喺呢大半年嚟啦，喺香港接觸到嘅種種嘅真實嘅情況。咁頭先我所講嘅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同埋警權問題，其實我哋三位咧都會去反映嘅。但係當然個別議員啲啊，莫乃光可能係關注嘅就係、是高新科技喺美國同香港點解即係好少嘅互動啦。可能亦都我哋會談及嘅就係、是大家係啊，美國同香港究竟喺呢個抗疫嗰方面咧，究竟有啲乜嘢地方可以互補不足啦？呢樣嘢嚇。 其實咧泛民背景嘅議員咧，好多時去美國啊，呢啲即係咁樣嘅見面嘅時候咧，就都會被即係有陣時啲某啲媒體講咧，就話即係你哋會即係點講啊？即係唱衰香港啊，或者係講出一啲嘢咧，係可能對香港係好不利嘅。咁咧就到時候咧就令到美國咧可能做一啲譬如制裁啊，或者針對香港，甚至內地嘅時候咧就俾咗啲彈藥佢哋啊。咁你點樣考慮今次你此行嘅時候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其實？ 其實我諗他們要知道香港的情況呢，都未必一定只是在我們這一面那裡 去聽的嘛。他們都有其他的官員或者其他的渠道可以聽到即真實的意見。今次其實即你有四位，我們現在說全部都是行會的成員來的。他們喜歡唱好或者唱其他調子，是他們完全是可以做的。問題是你所講的嘢係咪有一啲足夠嘅證據去支持到你嘅論點咧？我諗呢、這個先正係個討論嘅焦點咯。 其實今次裏面咧，即係美國通過嗰個人權民主法案咧，就有制裁嗰樣嘢嘅。咁呢個咧其實都非常敏感嘅，即係到底即係美國會唔會用呢樣嘢啦？或者咧，到底要制裁嘅時候，咪真係會有啲名單啦？咁你哋幾位譬如話呢、這個泛民嘅議員咧，即係喺個團裏面如果傾到呢個話題嘅時候，其實你哋嘅立場會係點樣嘅？ 其實當然這個法案是他們自己即通過 的事宜啦。但是我們都起碼要知道有兩件事，就是說這個的人權民主法案究竟有什麼影響，還有第二你的執行會是怎樣。如果我們知道之後喂 還有些事情，我們即比如政府或者其他有些人 去做的時候，那當然對香港有即不利的影響啦。所以我起碼都要知道整個情況，然後呢就住呢個情況去睇睇究竟我哋應該做啲乜嘢，應該做啲咩嘢呢？因為其實我哋幾位長遠嚟講都係想保護翻香港嗰個長遠利益，呢個係最緊要嘅。 呢、這個長遠利益係乜嘢利益？你覺得？ 如果同美國嚟講就係個經濟貿易嘅夥伴，亦都係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應有嘅一啲嘅價值，比如我哋嘅資訊自由啊、新聞自由等等，都係我哋應該要保護嘅價值咯。 咁你哋一路頭先都傾緊咧，關於即係美國對香港都有啲優惠政策嘅。咁而家即係如果會轉變嘅時候，都會幾影響到啲專業人士嘅利益嘅。咁喺呢啲問題上面，你個表達意見嘅時候，你哋覺得會點樣？向美國政府或者佢見你嘅時候嘅美國官員又好，或者其他智庫又好咧，點樣表達呢方面嗰個影響咧？ 其實專業人士或者而家啲大學生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兩難嘅問題。究竟你好似政府所講，喂，你全部去曬大灣區啊、一帶一路，亦或你仲有機會去擴闊你嘅國際視野咧？其實另外一個重點，我都想希望美國政府可以做到同香港有更加廣闊嘅人才交流，尤其是我覺得啲大學生，比如你畢業之後係咪可以去美國做翻三年嘢，然後攞佢嘅專業資格，或者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互惠嘅政策啦。當然，咁我都希望可以深化翻兩邊嘅後生仔或者係大學生嘅交流，專業人士嘅交流。這個係我想爭取嘅，幫而家呢啲年輕人。 咁你據你所知咧，即係譬如話或者你自己接觸啦，即係特區政府各方面嘅官員咧，有冇特別了解下你到時想去到遊說嘅時候會傾啲乜啊？ 我諗佢哋冇接觸我。 等等啊， 咁即係據聞咧，本來咧就好似有位局長都會去嘅，但係即係終於嗰個名單上冇啦。咁而家就即係我諗行會嘅召集人去咗，咁我諗。即係我諗建制各方面都應該係幾重視呢一次嘅會面嘅。 嗯，你哋幾位即係會唔會喺事前起行嘅時候，之前有冇曾經都坐低傾過？即係今次成日此行會點樣做 啊？我哋其實都有互通信息，都係發表咗一個好簡短嘅新聞稿。咁其實即係都涵蓋咗頭先我所講嘅幾個論點。當然我哋三個。都有不同背景，而譚文豪公民黨嘅成員當然可能對某些事情上面咧啲取態上嘅程度方面係有些少唔同嘅，呢個可以理解。但係當然我哋都有啲最基本嘅一啲嘅概念或者係意見咧係會表達嘅。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啱同我傾嘅咧就係會計界嘅法律。會計界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咁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就香港有四位行會成員同三位立法會議員咧，就應邀訪美嘅。咁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呢個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一位聽眾啊，鄭先生啦，鄭先生你好， 啊你好， 係啊係啊，請講啊。 我仲啱聽完梁繼昌講咧，佢有啲歐貨。咁其實講真句啦，今次呢條民主法案咧，喂， 係聽嘅，聽到嘅。 呢條民主法案其實。是好對香港嚟講係好嚴肅嘅，係一條其實大家講緊個攬炒法案。 嗯 嗯。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如果呢、這個美國係對香港嘅影響係乜嘢咧？如果冇咗獨立關稅區，香港可唔可以仲有一個國際城市咧？咁、其實呢條人權民主法案其中一條例一條咧，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啊嘛。 嗯。 咁其實咧，如果建制派咧，我都唔明點解呢一條係對。關於嗰個重點咧，喺我哋嗰個工商啊、國際貿易嗰度，其實應該如果行會入邊咧，阿張宇仁咧，我諗應該仲佢嗰個代表性咧，應該仲比阿張國軍更高啦。我諗佢英文都好過去啦。咁啊，第二其實政府應該都要派啲人咧隨同過去噶，例如阿邱騰華咁樣啊。邱騰華成日話啊，唔怕啊，大家係互惠嘅啫。我哋即係同香港美國都唔可以冇咗香港㗎。美國咁多咁多。我哋咁多嗰個貿易差3000多億，咁我想問啦，咁佢咪同香港美國人講咯？嗰3000多億係咪我哋香港人攞？係咪我哋香港人用曬㗎？係全部轉曬上去大陸㗎嘛？咁啊，邱同埋應該上去，咁我又講翻梁繼昌嗰啲歐貨啊，根本成個係攬炒，你講乜？你啲咩爭取咩香港嗰啲青年人去美國？其實而家香港啲青年人咧，唔係講要呢樣嘢。 係明白，唔該曬啊。系啊，咁啊，郑先生你又讲咗佢关于咧就佢自己对呢次访美嗰个睇法啦。咁我哋今日有评论员啊，袁利昌喺度嘅，袁利昌 系 啊。咁啊，其实呢团咧，我相信你其实都可能应邀过啦，即系去即系见，即系参加呢啲去。 冇咁高規格嘅。 咁但係接觸啲智庫啊、民間團體應該都有嘅嚇。咁但係你而家睇翻啦，即係而家咁樣嘅形勢之下，咁嘅格局咧，其實呢次個團咧，你覺得譬如美國人係咪真係認真地會聽啊？抑或是已經其實有一個盤算位，有啲嘢想做？咁呢一個咧，只係可能即係做一個對佢最後決定嘅時候一啲合法性啊，或者即係叫做我哋已經係一個公平嘅程序做嗰啲諮詢㗎啦。咁你個觀察會係點樣啊？ 咁我都相信，即使佢個本心係點樣，即係佢想做香港， 借個橋咧， 其實想制裁定唔制裁，其實佢都會要經過咁個一個咁嘅程序嘅，因為始終俾大家摸摸底都好，因為你見到我諗，尤其佢美國對於香港之前嗰9个月嘅經驗，原來佢發現可能中方或者香港政府呢方面，其實原來對佢哋嘅 signal 對佢啲信號有啲原來係完全捉錯曬嘅，要真係要去到大家摸底、大家見面先至原來知道係咪認真啊，係咪真係要實行啊，係咪真係要通過呢、這個人主與民權法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一點佢會比舊時更加謹慎啦、啊。咁特別而家其實都係咁啱係即係美國嘅選舉年啦，亦都喺呢個疫情入面，其實大家我諗都會有少少。唔知點算好。咁香港個運動固然就已經有少少降咗温啦。咁但係實質上之後究竟 究竟係咯，佢而家個民情係點樣啊？政治上係咯，特別香港其實九月已經又會選舉啦。咁其實應該即係個實際情況係點樣？我諗美國都需要有一個幾大嘅update， 幾大嘅了解下新嘅情況。咁當然我都比較擔心，其實係即使佢嘅嘅人選都係比較。即係比較係冇咁意識形態色彩咁強啦，但我都擔心其實喺會入面都會係傾向比較政治表態啦，因為其實美國對於香港唔係淨係意識形態同埋政改一個方面，其實我諗頭先鄭先生都打嚟都提到啦，其實獨立關稅區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咁另外都可能關於一啲出入口嘅管制啊，咁呢啲都係喺個人權與民主法入面法案入面其實都係好重要嘅條款，咁我都希望其實有一個。即係泛民也好，建制也好，行會也好，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究竟呢個人權與民主法案出咗台之後，究竟實質上佢會點樣執行，點樣影響到香港？咁希望兩邊的代表都會為香港了解多啲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我認為一個公共外交嘅機會啦。特別對於建制嗰一方。你話救自己等佢唔制裁你也好，你話救下建制，令到香港特區政府個形象好翻啲，或者點都好，其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反為我覺得唔係所有嘢都係話要去辯護啊，去解説啊，你要主動將你嘅信息、將你嘅睇法會要俾美國嘅官員同埋公眾知道。 嗯，好啊，咁我哋暫時嘅話題就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再傾另一個話題。 芳姐啊，想揾你录个宣传声带啊， 冇问题。逢星期四晚，甜淡情怀，香港电台。 芳芳姐，唔系啊，系你想手下留情嘅宣传声带啊。 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潘芳芳， 手下留情。 神所理有健康，新型肺炎影响经济，钱佩兴同营养师林思维教大家食得又悭又有营养。 唔好买太多减价嘅垃圾食物，饼干、汽水、薯片，呢啲全部都系啲唔好营养嘅嘢。急冻嘅肉啊，猪柳啊、牛柳、鱼柳啊，咁啲营养价值系较为高嘅。急冻嘅蔬菜，其实嗰个营养价值咧，比起你新鲜买嘅蔬菜，营养价值咧唔系差好远。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同評論員袁微昌嘅轉另一個話題啦。咁啊，講下關於美國呢個總統選舉啦嚇。咁啊，啱啱過咗嘅咧，有一個超級星期二咧，就是、民主黨嗰方面咧就係進行投票嘅。咁咧就有14个州咧就進行呢個投票嘅。咁啊，初步結果啦，即係按照新聞嘅報導咧，就話而家咧就係前副總統拜登咧就贏咗9个州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叫左翼嘅嚇，個桑德斯咧加州咧似乎仲係領先緊有優勢嘅。咁這個美國選舉制度都很有趣，有選舉人票，到時候也有全民的投票。這個選舉為什麼大家這麼矚目呢？當然大家知道，因為美國的影響力大，還有亦都有時候選舉都可以觀察到，就是我們講緊整個世界的大氣候，到底是吹緊什麼風呢？有民主選舉，其實這些風向都是其中觀察的世情，或者國際局勢應該都是一個其中的重要指標，袁麗昌。今次裏面我們見到有一位桑德斯，我想大家一直都有疑問的，一直都叫做左，即是美國這類這樣思潮的人，我想即不單止邊緣，就是邊緣都很重要，即是入不到個主流的。但今次裏面就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是挺強勁，即是有沒有機會代表民主黨就不知道，但是始終來說他很多個州裏面佢都即是我們看到他都領先的。我們的話題就想談談關於這個美國超級星期二和這個總統提名初選的。咁啊，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袁丽昌，不如你发挥啦，因为我谂你都系好熟呢个美国政治啦吓。咁啊，超级星期二啦，咁啊，到底有冇咩初步观察，有冇咩启示咧，俾我哋？ 咁呢個可謂一個大逆轉啦，因為之前其實當喺呢個選舉季節開始之前，其實大家都覺得拜登係好有機會嘅，而桑德斯只不過是挑戰者嚟嘅。點知喺超級星期二之前嘅初選，唔同嘅州嘅初選入邊，點知拜登係即係輸到一撲一撲一碌。咁我哋亦都有個誤解，咁拜登舊時係奧巴馬嘅副手，你而家覺得佢梗係好好多錢啊，即係比較多資源啊、人力物力啊咁樣，但原來又唔係嘅，原來由於桑德斯佢係比較受啲年輕人歡迎啊，同埋個形象比較鮮明啲。佢亦都成日都批評啊，拜登比較保守啊，比較一成不變啊。咁所以其實反為桑德斯個資源啊，同埋人力物力係比較多啲嘅。但係啱啱去到呢個超級星期二咧，就出現咗呢、這個大逆轉啦。咁呢個大逆轉係咯，即係一個一邊就係老黃忠，一邊就係老年科一個78，一個77歲。咁呢個喺美國嘅政壇都好 少見 咯，都罕見嘅。咁大家當以為拜登已經唔掂嘅時候，點知佢係可以扭轉到個局勢啦。咁而當中比較關鍵嘅係其實拜登係代表民主派入邊嘅一個中間温和派咧，或者喺入邊你可以話一個叫建制啲嘅啦，即係一個比較正常啲嘅主張，唔係好似桑德斯咁比較激進或者社會主義嘅。咁其實由於拜登之前個表現唔係太好啦，咁所以令到其實黨內其他兩個温和派，包括係布蒂吉格同埋克洛布切，呢兩個都係一個男一個女嚟，咁都有啲其他背景，但係今日時間唔多講啦。咁佢哋迅速向拜登靠攏啦，即係宣布佢哋退選，叫佢哋嘅支持者要快啲要投拜登先得。咁令到拜登其實而家應該喺14個州份入邊應該可以穩奪大概至少九個州份嘅啦，咁呢個對於拜登嚟講係一個好大勝利嚟嘅。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其實桑德斯應該好大可能係會贏到加州嘅，因為喺呢個初選入面，其實每一個候選人要攞到民主黨入面大概2000張選舉人票先至可以勝出嘅。咁而加州一個州咧，就已經有400多張嘅。咁當然其實呢個初選佢唔係贏嗰個就攞曬全部嘅，但係如果以桑德斯個係贏咗加州，其實都代表其實雖然佢有呢個逆轉嘅情況出現咗，但係其實佢個實力都依然強大嘅。但係縱觀譬如呢幾日嘅發展啦，你會見到即係呢個選舉其實亦都同美國個股市其實都有好大關係嘅。我哋香港人都通常都以為之前上個星期同呢幾日個美國個股票大跌係同呢個疫情有關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人嘅解釋就話由於可能桑德斯可能有機會會贏到民主黨出選嘅席位，所以令到好多華爾街啊、好多公司啊，好擔心佢推行一啲比較左翼啲、比較社會主義啲嘅政策，所以佢哋解釋呢個大跌市其實都同呢個桑德斯有關係。咁其實真定唔真就冇人知道啦。但係 好似牽強啲喎，咁 係有少少牽強。但係你見到譬如即係個經濟學人嘅雜誌啦，佢係煲佢係佢唔係煲，佢扁啊，桑德斯扁得好緊要，即係你隔冇耐整一篇文章話呢，即係咁樣唔得嘅，唔可以即係美國嘅經濟唔可以左轉啊，或者點樣。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各方都喺度發力，但美國選舉你都知道係全球最燒錢嘅選舉嚟嘅，咁如果你冇咗商界同埋華爾街嘅支持，其實好危險。所以而家你會見到拜登翻嚟，其實你見到一方面就係一個中間溫和嘅，係會長遠應該會對特朗普一個比較民粹啲啦。咁另外其實你都會都了解到，至少係華爾街一個接受嘅人選嚟嘅。咁而拜登其他暫時你見到優勢就係佢黑人都好支持拜登啦。咁我哋了解到其實民主黨個基本盤其實黑人都係好重要嘅，冇黑人基本上你係贏唔到，即係你就算之後贏呢個初選，你要對特朗普其實你都贏唔到嘅。而桑德斯暫時基本上係拉美裔會支持佢多啲啦，同埋年輕人都支持佢多啲。咁所以我哋慢慢應該雖然都係兩頭馬車，但係應該呢、這個情況會慢慢明朗化落去。 同埋而家個選舉咧，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喺美國個主流媒體咧，同埋呢啲主流嘅即係政界裏邊咧，對桑德斯都視佢為異類嘅，應該可以講係啊。係 係。 咁但係其實個現象，好多人都會提問過啦，即係話點解佢咁嘅主張喺美國而家竟然會即係佢出唔出到唔知啦，但起碼而家係咁多人去支持佢，即係到底個背後個現象係啲咩嘢咧？ 咁我哋了解到，即係特朗普也好，桑德斯也好，其實都係代表民粹主義啦。咁特朗普就係右翼嘅民粹主義，佢即係中，即係佢成日都話美國優先啊，美國第一啊，嗰啲類似咁嘅口氣嘅咁嘅主張啦。咁而桑德斯就係、是、當然係對啲貧富懸殊啊，成個資本主義嘅係好不滿。所以喺呢個方面，你會見到其實夠。上次選舉其實希拉里，你見民主黨是刻意想俾希拉里贏，而去打壓呢個桑德斯，咁令到好多民主黨嘅後生啊嘅或者比較進步啲嘅支持者都好不滿，所以今次其實都想幫佢至少出翻口氣出翻嚟，咁所以呢個某程度都代表一種世代嘅鬥爭嚟嘅。雖然桑德斯本身佢已經即係年紀都好大， 嗯，係啊，咁啊幾位都係老人家，真係仲有一位參與嘅一個彭博咧就76嘅，咁美国正式的大选就会在今年的11月，到底在选情里面会是哪个胜出呢？相信还有很多变数。今天自由风的时间都差不多了，拜拜。 拜拜。